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季彤。今天呢，又到了周一，又是我们开心茶馆晚间时段的节目来陪伴大家了。那么听了两天的戏曲之后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还是请大家来继续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诸葛亮指挥着鲁肃，带着手下兵士精心布置祭坛，好为周瑜周都督借来3天3夜的东南风，助他火烧战船，打破曹兵。那么这祭坛布置好了之后，诸葛亮真的能够借来东南风吗？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4728宿啊，要是按正经念的应该念28宿啊。我们说评书的人呢，这个跟老先生学的呢，顺着呢就下来了。从这会儿就说起这北京话来了哈。其实呢，北京话是分成两种，一种是官话，一种是土话。现在一般说的都是土话，其实官话是什么话？就等于现在的普通话，有档次。这是康熙皇帝亲自传的旨，宗人府的人必须得说官话。那么官话就没有那些嘎嘎的琉璃球说的那些话了，北京人都说嘎嘎的琉璃球的话，不是，它就包括这一类，还好听，啊。王爷坡跟我的区别呢，可能就这么一点儿，是吧？王爷坡的北京话说得非常地道，是吧？有时候就说我，他说您瞧，您有时候都不说北京话了。我说关键我这话是因为什么呀？就打自打一出国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你说北京话，我们老头就老说北京话。贾先生，你的话我们听不懂啊，连女士的话我们能听懂，因为我说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北京话到外边去，它也受到一定限制。那王爷坡的话，可能要到新加坡人有些话。尤其是属于刚才我说那几个字儿啊，那样的话就他听不懂啊。所以说呢，满人就是康熙皇帝传过旨，宗人府必须说官话，官话和这个土话还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话，南城是土话的发扬地，在城里头，宗人府的亲戚人都比较多，官府的比较多，必须得说官话。那么现在好像就没人承认这一点了。后来呢？还有好多为什么满人不让唱戏的，我在这边给他们讲，那是编这戏编得非常好。后来那个排完了以后，那剪接咔嚓咔嚓咔嚓都给剪了。我打那发誓以后，我永远不拍电视剧，费了半天劲，还不如我说书呢，我想怎么说怎么说，对不对？当然我也不在这胡说八道，是吧？起码能说的有一定的规范。你演电视剧就不行了，你演好了以后，那剪接跟那导演商量这不对，他们觉得这不赚钱，蹭蹭蹭就给你搅了，费了半天劲。所以呢，虽然那个要演电视剧，可能我会比现在挣得多，但是我就 不会再演了哈，因为我在这说书很舒服，是吧？这个有的是拍电视剧的，咱就不说他们，是吧？所以说呢，他这个中国有中国的规矩，中国有中国的规则，古代传下来有它的规律。那么七星坛下边四七二十八宿，咱们就还说成二十八宿。二十八宿闹昆阳，我说东汉演义说惯了哈，老先生都这么说，那咱们就还得这么说。其实这是年宿。那么当中这样的是八卦变八卦，八八六十四个四面黄旗，在中间这层摆好了，上边一层比较简单了，刨去诸葛亮四个人，后边两个人，前边左边这人手持立杆，在肩上呢挑着那个鸡毛，就是与信为宝，看看风色。这边呢站一人，拿着竹竿，上边七星带看风色，那边看风向啊。这鸡毛这看风向，这边看风色，还有两个人后边，一个捧着宝剑，一个捧着香炉，当中间是诸葛亮祭风这桌子，上边香炉纸马啊，朱砂笔啊，画纸符这黄纸全都准备好了，两天的时间把这七星坛盖好了。诸葛亮心说盖得了啊，东南风一起我该得一安跑了，我现在得把鲁夫打发走了。子敬啊，空明先生，盖好了你服不服？服，就指着这儿谈借东风了。现在你就回去吧，没用了，没用了。回去你有回去的事儿。第一，禀报周都督，七星坛已然造得了，我准备沐浴更衣，上坛祭风。11月20甲子日，我上祭风坛祭风。你回去禀报周都督，让周都督传下令来，调动好了人马，把兵将准备齐了。只要东南风一起，你督促周都督马上进兵，火烧曹的83万人马，那是一定，那是一定。那么我就跟您告辞了，您多受累。回来，还有什么事儿？您这个弓不能拉满了啊，话不能说圆了，您别去。子敬，回去禀报周都督，倘若我的发术不灵，如果东南风三天没起来，你请周都督原谅。别介，别介，您尽心尽力吧啊，就盼着这东南风了。那好吧，你回去准备吧。哎，告辞。让鲁肃鲁子敬这心跳180下往回走，砰砰砰砰，到底这风记得来记不来？回去赶紧马上禀报周瑜周公瑾。这边诸葛亮祭风，等鲁肃刚走了，来呀、啊，听我的发旨。好家伙，大家伙一听，我们现在都成老道了，是吧？现在诸葛亮传发旨了，大家伙规规矩矩往这一站。因为临出的时候，周都督让鲁肃鲁子敬嘱咐这些兵，孔明先生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听。倘若违背孔明先生的令，这东南风进不来，一律斩罪。谁都摸脖子，规规矩矩这听着。发旨传了，今天本先生上坛要祭风了，一切准备停当。20祭风甲子日，我跟周都督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因为我学过奇门遁甲，上坛祭风保他三天三夜的东南风。但是你们要听我的发旨，倘若违背发令，风借不来，到周都督面前你们自行请罪，请孔明先生传发旨。好家伙，您说什么都听。第一，不许东张西望，这好办。第二，不许擅自离位，有挨上茅房的，心说我尿一裤子我也不下去，您不让我动火我绝对不动了。第三，不许交头接耳。第四，不许诗经打怪。听着吧，孔明先生说什么我们听什么吧。诸葛亮心说我要跑了啊，不许你们擅自离位，不许你们追，不许你们交头接耳。这一回孔明先生怎么下去没回来，这不行， 不许市井打怪看不见我了，一会儿周都都派人来捉我来了，你们知道没看见，不许市井，我还在这站着跟没事似的，我就跑远了啊。这法旨传完了，大家伙听着。然后诸葛亮沐浴更衣出来，大家伙一看都傻了，把这发髻打开，头发披散着，身上穿着道袍，这道袍本来汉朝的衣裳袖子就宽，这道袍这袖子就秃了地了，披发显足，鞋脱了，袜子扒了，光着脚啊，诸葛亮披散着头发啊，我怎么听这个朱强老师唱这个借东风没光脚哈、啊，穿着靴子呢啊，这个反正就是《三国演义》原文是这么说的，披发显足。所有的人全都遵发旨，在这七星坛上站好了，一层二层三层，然后下边一圈儿，这一圈儿围着24个人，这24个人能在三层的外边，手持旌旗宝盖，大戟长矛，黄金白月朱凡造出，整个都围好了，气势很大，就瞧着诸葛亮先生披发显足，一步一步走到七星坛下，然后登台一层两层三层，到了台上，大家伙谁敢看呢？不许东张西望，这四个人最难受了，这诸葛亮在这折腾，他们就这么瞧着，不许交头接耳，不许擅自离位，不知道俩在这干嘛不知道呢，就瞧着诸葛亮在那晃悠，诸葛亮在这儿把这水鱼里注水，把这香炉里插上香，把香焚好了，水鱼里注上水，然后拿手指这么一掐一弹，四面八方都沾点水，这叫什么叫净坛，就是我这个七星坛上得干干净净的我才能祭封的啊。诸葛亮这手挺好，拿这个坛这鱼啊，就是搁水的，这像咱们这个要写毛笔字，这不一小鱼啊，换涮笔的，他那儿拿手这么一掐，擦点水，扒这么一弹，这坛上就干净了啊。但是这招呢，只能咱们听借东风用，说单位要让您搞卫生啊，您弄一碗白开水，您拿手扒这么一弹，这不行，照样您搞卫生，您还得该擦地擦地，该掸桌子掸桌子，是吧？这只能是诸葛亮用这招，扒这么一弹。虽然这几个人不敢看，但是听得见，也瞧诸葛亮这折腾了啊。诸葛亮把这水弹完了以后，拿起这黄边纸朱砂笔，添上朱砂，这朱砂挺贵的啊，上等朱砂，我上回说过了，朱砂相当贵啊。在哪儿说的？不是在这儿说的，在小书馆那儿说的，录同仁堂那时候这朱砂的妙用啊。这朱砂其实里边含汞哈，挺厉害的，不能随便用，但是朱砂确实能治病，而且朱砂中国的水墨丹青，这丹就是朱砂，您看咱们做那印泥都是朱砂，离不开朱砂，朱砂相当贵，中国是产朱砂大国，我就不给朱砂做广告了啊。嗯，添了添笔，然后在这写，写的是什么谁也没看见，人不许东张西望嘛啊，诸葛亮那儿画，然后拿这宝剑尖这么一挑，这香炉这冒着烟呢，这能点着了，宝剑尖这么一挑，先冲着东边，谁也没听见他念什么，我知道念什么的。东边说，东吴东吴，虽然你们将来能够赤壁鏖兵火烧战船，烧了曹操83万人马，我保着我家主公刘备刘玄德借机会而起，三分之一天下，然后就烧了。然后呢又写又画，画了一道符，拿宝剑这一条冲着北，往北边一看，哼，曹操的战船，心中也是一动，真了不得，要没东南风真受不了。再一看江边江左这儿，周瑜周公瑾人马全都布置好了，那这种战前的这种气氛就让人憋着出不来气儿。把这个冲着北一烧，呜起来了，心中叨念，强弩飞灰烟灭啊，在这背了一边赤壁赋，没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然后呢又画一幅，再一条冲着西边，四川刘璋，你早晚你等着，早晚你我保着我家主公进兵西川，在那儿当皇上，然后烧完了以后再往南边啊，东南西北嘛，四方面都烧了，南边我告诉你，早晚七擒孟获，我得上里面折腾去。烧完了，然后 诸葛亮把自个儿的祭表，他得写自个儿的表啊，几天呢？这表完拿出来了，嗯，这个馒头蒸的大大的，炖楼炖的烂烂的，吃饱了喝足了，上宣传书馆，今天听不着梁燕，梁燕上杭州了，然后听连丽如瞎嘚啵，嘚啵完了听王玉波嘚啵啊。八放火烧了，烧完了，大家伙一瞧诸葛亮，一会儿转一圈儿，啊，溜了达达溜下去了。大家伙也不敢圆圆，好家伙，这老天看上了，谁一动换的话，东南风记不起来，这毛病在我身上了。不准东张西望，扇不敢扇子离位，不准诗经打怪，不准交头接耳。倒班也不能老这几个人，他得吃饭的。诸葛亮得吃饭，他们也得吃饭，倒班。这班都分配好了啊，这些人倒着班，然后呢，诸葛亮一天三次，上坛三次，下坛三次，披发显足，手持宝剑念咒画符。大家伙这么觉得，没疯，没疯，上坛三次，下坛三次，威风都没有。嘿呦，这些人心说咱们这里边谁招的事儿啊？最着急的那是周瑜周公瑾，鲁肃鲁子敬把这花带回来了，鲁子只说前边吧，后半部没说，让我回来禀报周都督，请您严阵以待，把兵将布置好了，东南风一起您就火烧曹丕。好啊，来擂鼓声正，说后边那个您得担待担待，您没说啊。周瑜周公瑾往下一传令，三通巨舰鼓响，大营里中南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插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周都督，推着两下咔往旁边一推，呵，整个这气势啊，这空气太紧张了，全军严阵以待。鲁肃鲁子敬在旁边这么一站，周瑜周公瑾就往帐外这么一看，帐外头立着旗杆呢，上边那铃铛都还大的了，为什么？风就一起，波凉凉一响，东南风一起，我马上就配将。好家伙，大旗大飘带，两只眼睛瞧着，估计是诸葛亮急疯了。10月20甲子日到了嘛，东南风得起。说诸葛亮啊，他留着余地呢。你看咱们中国的气候变化，感激中国的老祖先。说10月20甲子日这天冬至必然刮东南风，说刮不刮？人家刚三天，这会儿不刮，一会儿刮，一会儿不刮，那会儿刮，反正我给你留着三天，三天的时间，倘若不刮，我已然回去了，是吧？所以诸葛亮留有余地，那么会不会刮东南风？冬至节气候必然有变化，这是中国老祖宗总结的经验，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诸葛亮了解气象学，了解天文，他在这小船之上跟江东的百姓打听，他也掌握了气候，掌握了气象，所以他才敢夸海口。10月20甲子日解封，周瑜周公瑾通身戎装，升坐大堂。好家伙，文武官员两边站立，看了看鲁肃，鲁肃往外瞧了瞧，风未起，请您派好将准备好了吧，东南风起您就火烧战船。好，黄盖天令，走。呵，老将军黄盖声若铜钟，往那儿一站，半面墙似的，古铜色的面皮，烁烁棒头放红光，二毛子这么一瞪，老将军须发洁白，人老精神在，是越老越刚强。三，黄老将军，你的船只预备齐备否？俱已齐备，遵周都督之令，全都准备停当，请都督发令。说黄盖这船怎么准备的？20条快船，上边摆的都是易燃之物，都是草，都是芦苇，都是干了的，上边撒上了龙黄焰硝引火之物，而且灌上鱼油，在这上边铺上青色的幔帐，这幔帐也是鱼油浸过的。甭说放火，扒一火星往这一溅，哪位抽烟扒往这一甩，扒就得起火。20条快船，每条船上50个兵士，那么20条船放火烧曹操大营，这船是这样，前边这船头有一大钉子，大铁钉子，铁钉子前边有钩， 借着风里啪拍到曹操这船的船帮之上，这钩勾住了，你想拔出来拔不出来。为什么说必须有强劲的东南风？人的力量是达不到的，不像现在这挺大挺的，咱们说的是2000年前，同志们。而且在这20条船，每条船的后边都拴着一条走客小船。等到了曹操大营，放起这把火把，撞到曹操大营这船上，曹操这几十条大船连在这一起，跟个小岛似的，跑不了了。这儿船起，这边解开缆绳，蹭蹭蹭，兵士跳到走客小船上，可以离开这火船。这是周一周公瑾跟老将黄盖黄公富早就商量好，早就准备好的，挑的都是强兵，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所以周瑜问道，准备好了吗？既准备停当，请周都督发号施令。好，报将上来。老将黄盖就把自己怎么准备的，床上怎么布置的，全都报了一遍。大家伙儿，你听可了不得了，这头一只放火的船放过去，曹操的兵将就跑不了了。老将黄盖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周瑜周公瑾传第二道令，手拿令箭，甘宁看奏听令，赞赞。你们两个人在甘宁大营看守蔡中蔡和，不许走漏风声，遵令。那两个人早就准备好了，蔡中蔡和带着兵，哪个兵旁边都5人。小子，你打算传信儿，没门都看严了。甘宁甘行霸往旁边一躲，两个大令传下去了。周瑜再往下排将，那得东南风起。眼瞧着外边温丝不动，周瑜站起身形，他不能在这中军大帐来回搜溜。哎呦，这风怎么还不刮呀？这怎么回事？那这仗就甭打了，人心就乱了。周瑜还得沉得住气，子敬随我来。啰嗦罗子敬跟着走出帐外，到了帐外往江中这么一看，不单是没有东南风，也没有西北风啊，风平浪静啊。难道诸葛亮他蒙骗我不成？不会不会，盖好了七星坛，他说给您借3天3夜东南风，为何没风起？但是他也说了，他说倘若要借不来风，请周都督担待一二啊啊。周瑜双手一捋，直接尾往江北一指，曹操我定烧你战船。正着急呢，突然间就听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噗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周瑜用不着睁眼观看，就觉得所有的都旗的飘带一律趁着东南风往西北方向这么一刮，不亮亮亮，串铃这么一响，周瑜心花怒放，火烧战船，吃瓢兵，谢众位，咱们下回再说。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条都与爱心连， 礼让行，人不强行，尊重生命为您点赞。 斑马线，文明线，条条都与幸福连， 从容初心不闯灯，遵守秩序大路朝天。